欢迎大家收睇我哋今晚嘅真係好科学。可能你觉得好奇怪，点解真係好科学会见到我嘅呢？因为我哋今晚唔系一般嘅真係好科学，而系哲学有计倾之真係好科学。 系真係好科学。 咁因为呢、這个平时自然科学呢就会用好多唔同嘅即系科学方法啦，去研究种种嘅自然现象啊，物理啊、生物啊、化学啊、天文地理等等。 嗯。 但同一时间呢，哲学其实都有一个学科呢，就是用哲学嘅方法呢去研究返呢，咁科学家可以做到嗰啲唔同嘅科学研究呢，其实用咗啲乜嘢科学方法。點先算係真係用、即係科學嘅方法呢咁樣。咁呢個關於咩由之科學嘅探究呢、就係我哋今晚嘅主題啦、就係科學哲學嘅研究。所以你個題目係真係好科學。 係啦， 就係點為止好科學呢？ 係咪真係咁科學嘅呢啲科學？係 啦，科學係咩嚟嘅呢？會唔會有啲哲學家會覺得某啲我哋以為係似乎係所謂傳統嘅科學方法，其實唔係真係咁嘅呢，又或者甚至唔係咁科學嘅呢？我哋可以討論一下。咁我哋今晚呢就當然先講下我哋嘅呢個人腳先啦、有 Roger 啦，唔使介紹啦。亦都有我哋呢個哥大 MK 啦， 老師啊， 老師好啊， 我係師兄佢嘅老師， 師兄同老師啊，所以更高級嘅， 更高級。 係啊，咁同埋我哋呢個大師姐 Man 姐， 咦最細你， 最細我喺度，所以我係點解坐中間咧？即係唔幫我講嘢啊嘛，即係全部都高輩份過。係啊，咁不如 Walter 幫你介紹先。 佢真係你師姐？ 誒，佢梗唔係啦，即係睇 睇樣 嘅 唔 似，睇樣就真係一定唔似啊。係啊，不過我心內心嘅輩份低好多，仰望 Man 姐啊。不如 Walter 幫我哋介紹科學哲學其實咩嚟啊？ 好，咁啊。其實科學呢個字喺古希臘啲人即係好耐以前啲人用呢，其實就同我哋有啲唔同啦。咁科學其實最初可能用好多時只係一啲好有系統嘅知識咁樣。咁但係我哋而家講嘅科學，尤其是科學哲學裏面會討論嘅科學呢，就即係狹義一啲嘅，係指即係現代科學啦，即係牛頓啊、伽利略啊嗰啲作為個起點呢，一般我哋會覺得。咁當然其實討論類似嘅問題，即係想了解個宇宙嘅規律啊，點樣嚟啊，咩結構嗰啲咧，你古希臘都可以揾到好多哲學家，譬如亞里士多德都會講好多咁。咁啊，所以如果讀科學史咁，可能有時會追溯到好久都唔定。咁今日我哋可以討論一下就係、是、咁究竟科學係啲咩嚟嘅咧？咁樣咁尤其是喺現代意義之下嘅科學，好多時我哋話會可能用某種方法嚟理解啊，咁樣有某種特別嘅去即係科學又會俾到即係呢個字好得意嘅，我哋好似覺得講咗科學。如果你話某啲嘢唔科學同科學咧，就唔係淨係分咗兩個類嘅。你話啲嘢唔科學，好似係貶低緊佢， 有價值嘅高低之分。 啊，你話占星嗰啲都唔科學嘅，就唔係純粹話你讀科學係唔會讀咁簡單啦。係呢啲根本就唔係知識，只係好似啲迷信啊，亂咁噏咁。所以科學喺即係我哋而家呢個世代好有地位嘅，可以開個節目嘅，直情係嚇，直情我哋知道 真係好科學， 真係好科學㗎嗰啲嘢。哇！咁但係其實究竟科學係啲咩嚟嘅咧？我哋點樣將佢同另一啲，因為有啲嘢可能好得意喎，就係、以前我哋覺得係科學嘅，譬如占星嗰啲，以前啲人覺得好科學嘅喎，真係，因為打仗之前都要先占占㗎嘛，係咪先？好重要嘅呢個係，可以預測到好多嘢。咁科學都係預測啲嘢啫。咁究竟有咩分別呢？天文學同占星學啊，即係 astrology 同 astronomy， 即係點解係一個係科學，一個唔係咧？你覺得咁有咩標準？咁呢個係其中嘢咧，即係我哋可以討論一下科學嘅本質，或者會係咪從個科學嘅方法去了解啊，或者科學理論嘅結構會係點樣啊？呢個第一啦。第二就係、是、我哋有時會覺得科學係即係尤其是喺我哋而家嘅諗法咧，跟住頭先嘅講法就係、是，即係佢係幫我哋去接近掌握真理。即係我哋知，即係科學代表咗真理。咁而我哋以前咧，即係如果成個歷史咁睇咧，咁以前啲人渣啲啦，佢啲方法又差啲啦，工具又差啲啦，咁所以對個世界了解冇咁準確啦，就掌握唔到咁多真理啦。而呢個科學嘅發展嘅過程，同時係一個進步啦。咁我哋於是有種咁嘅理解，就係我哋而家哇越嚟越接近掌握到個宇宙嘅奧秘啦，咁樣啊，知得越嚟越多啦。咁但係未必個個即係對科學作出反省嘅即係哲學家咧。又未必個個都同意呢樣嘢嘅咁樣，咁究竟呢個係一個點樣嘅問題呢？咁一陣我哋都可以討論一下呢兩方面，我覺得。咁尤其是如果現代嘅哲學，我哋好多時都會好重視經驗啊。其中一樣我想提一提，咁呢個都同我哋之前一集講過圈啊，我哋講嘅黑色幽默咧，即係佢啊講啊，即係人嘅知識有兩種，一種係關於觀念之間嘅關係，一種係關於事實。咁佢講到事實，好強調要聯繫到我哋嘅經驗。咁我哋而家講嘅科學好多時係，即係如果純粹好廣義作為系統性知識咧，未必一定要咁重視嗰個所謂經驗。咁但係喺現代科學好明顯就好重視經驗觀察呢啲。 因為譬如傳統嚟講，有啲人會話喂數學都係即係傳統嘅講法啦，都係某種科學，因為佢係有系統嘅知識。但我哋而家依集講嘅同時，或者現代講嘅就真係講緊經驗科學， 係啊， 係啦，或者自然科學裏面嗰啲經驗科學，所以就唔僅係嗰啲有時叫做形式科學啦，可以用叫 formal science 嘅數學，我哋真係講緊 empirical 嘅經驗嘅科學。 咁就講經驗嘅科學點樣累積知識，點樣建立佢理論嘅咧？咁樣。 咁講到呢度，我哋就梗係會想知道啊，你點樣知道一句科學知識啦，或者你一句知識係真定假啦？咁呢個時候咧，就有一個好直覺嘅諗法啦。邏輯實證論咧會提出一個好直覺嘅諗法啦。譬如你想知道嗰個嘢係咪真咧，咁。譬如啊，呢度有隻杯，第一時間你梗係睇有冇一個咁嘅經驗，你去睇下呢度係咪真係有一隻杯啦。但係佢哋諗諗下，發現啊，你淨係咁樣好似講唔到科學知識喎，因為我哋講科學入面嘅知識好多都係全稱命題嚟嘅。譬如你話啊，所有天鵝都係白色，呢啲全稱命題。咁呢、這個 講曬所有天鵝嘅，全稱 命題。講曬所有天鵝嘅。咁喺咁嘅情況下啊，你每一個個別嘅經驗咧，似乎係冇辦法直接驗證到嗰個全稱命題係咪真噶嘛？即係你講所有喎，咁你淨係見到一隻天鵝啫嘛？你就咁啊，我有一隻天鵝嘅個例啊，佢真係白色嘅，咁梗係講唔到一個全稱命題係真啦。所以佢哋後屘有另外一種想法嘅，就唔係一個經驗直接驗到個命題係真定假，而係咧啊我有好多好多個例，佢哋一齊咧去 confirm 啦，去支持咧嗰一個全稱命題。咁當你有更加多嘅個例咧，你就可以令佢嘅可信程度更加多咯，即係俾到多一啲 support 佢咯。 咁呢個同現代科學嘅一種好早期嘅睇法係好似，就好似嗰種睇法通常會話係 Francis Bacon 講出嚟嘅，就係話咧科學做緊嘅嘢咧就係 inductive science 嚟嘅，即係話係累積性嘅，即係將我哋嘅知識搜集到，好似啊我哋就啲科學家走落去呢個世界度。用翻天鵝嘅例子就係睇下啲天鵝係咪真係白色啊！我哋搜集完呢啲對於唔同天鵝嘅記錄同埋觀察之後咧，我哋就發現咗哦，原來所有天鵝都係白色嘅。咁樣就會透過一個歸納嘅方式嚟到得出我哋嘅科學嘅知識咁樣。 所以呢度我諗有兩個概念可以提出嘅，即係頭先其實 Man 姐已經講過就係、是、初時咧，我哋有一個概念叫做 verification 就係我哋講咧可以有啲經驗啊。可以點樣有啲知識嘅，即係關於科學嘅命題啊，或者句子，我哋覺得係真咧，我哋有證據顯示佢咧，個證據就係 verify 咗嗰個句子啊。譬如舉個例話，頭先 mention 例子係前面有隻杯啦，呢啲例子可以 verify 就係有一個經驗，我真係見到隻杯喎，呢個經驗咪直接使得我哋有足夠證據顯示頭先嗰句子係真咯，係啦。咁呢個就係最基本嘅某一種科學嘅諗法。咁但係好似即係頭先有另一個概念啊，就是、因為頭先 mention 講全稱命題唔得啦嘛，即係、所有天鵝都係白色，咁你見到一隻天鵝兩隻天鵝，你都唔能夠有足夠 conclusive 嘅證據顯示所有天鵝都係真嘅。咁於是佢哋後屘邏輯實證咧就轉移到另一個概念，就除咗 verification 之後咧，就變咗另一個新嘅概念叫 confirmation。就係、是、有即唔同嘅個別例子啊，譬如見到每一隻白色嘅天鵝咧、就不停 confirm 緊所有天鵝都係白色嘅呢一個全稱命題呢、這個講法。咁於是就係一個真嘅證據啦，去證明如果越嚟越多足夠啲 confirmation 嘅時候夠強啦，我哋就可以話我哋接受咗呢個一個真嘅科學理論，就係、是、所有天鵝都係白色嘅。咁呢、這個即係於是呢、這個就係邏輯實證咧，對於科學點樣去進步嗰個方法，就係、是、慢慢累積啲知識上去，越嚟越多 confirmation 或者嗰啲 verification 啦，睇下佢係咩形式嘅句子啦，去累積我哋科學知識咯。 同埋補充一點就係、是、咁，即係頭先之所以會提到嗰樣嘢，咁同科學有咩關係咧？即係譬如我呢度隻杯好似就咁聽，你唔覺得係同科學有咩關係啊嘛？即係平常人都會，咦嗰度有啲人喎咁樣啊，嗰度有幾個人企喺度咁樣。咁呢個我估係因為成個科學嘅理論係即係好多時個做法啊，即係從事科學研究嘅方式就係我有個理論喺度，然後我而家想解釋某啲現象，可能我啲好基本嘅原則啦已經有假設，咁跟住又有啲新嘅現象，我想去説明解釋佢，咁於是嗰個做法即係。因為我就文科仔咧，同朱文成日強調一樣嘢，即係都係讀到中三嘅 IS， 即係唔係嗰啲 science 嗰啲，即係 integrated science。咁佢第一堂都會教呢啲噶嘛，即係科學就係要咧提出假設，然之後做啲經驗觀察咁。咁所以喺度當我有啲現象，而家我未知道佢點解發生嘅時候，我嘗試想去了解佢，啲人就會提出一啲假設啦，所謂一啲 hypothesis。咁然後就從呢個 hypothesis， 即係如果呢個假設係成立嘅話，就我哋可以加埋我哋已經知嘅一啲定律啦、一啲原則咧，就可以推論出會喺某啲條件之下會出現某啲情況。好啦，咁所以嗰個所謂印證或者檢證咧，即係 confirmation 或者 verification 呢啲咁嘅嘢咧，就係講緊啊，如果我而家想測試一下、檢查一下呢個假設成唔成立，我就睇下佢會唔會，我哋可以透過做一啲實驗嘅所謂就係、是。提供一啲條件，對嘛？睇下會唔會發生根據呢個假設產生嘅結果。咁嗰個所謂即係睇下佢得唔得，就係要睇下啊。如果佢得出就係話，原來譬如我煲水100度會滾啊， 咁跟住我就要睇下究竟實際上將水加熱到嗰個温度嘅時候，會唔會出現我原先預期會有嗰啲嘢？咁喺呢個意思之下，即係我就叫做用啲經驗嘅證據，所謂去 confirm 或者 verify。一個講法咁樣啦， 嗯，所以頭先 Roger 嘅特點係在於咧，即係頭先 Mandy 同 MK 嗰個講法都係一啲直接可以觀察到嘅一啲經驗嚟嘅，譬如依個隻杯或者所有天鵝都係白色嘅，但係 Roger 依個講法就印證到咧，佢引拉到一個 level 啊，就係科學好多時候會講一啲咧，其實唔係直接觀察到嘅嘢嘅， 嗯， 係嘛？譬如舉個例，大家可能即係。稍微中四五就會學噶啦，呢個中四五六嗰啲牛頓定律咁啦， 我已經超越咗我， 超越咗你嘅先啦。又或者譬如你學化學咁啦，會學講後面有唔同嘅粒子、有唔同嘅元素組成嗰啲唔同嘅 bonding 咁啦，舉個例，呢啲全部都其實我哋唔可以直接觀察到嘅。我哋可以話係我哋有啲現象咧，跟住我哋俾一啲 hypothesis， 話哦可能點樣解釋個現象啦，就一定係咧，因為譬如舉個例，有唔同嘅粒子、唔同元素，又或者有牛頓嘅嗰啲定律喺度咧，govern住呢個世界嘅運作咁。咁於是咁，但係嗰啲喺後面抽象嘢嚟噶嘛，你直接觀察唔到嘛。咁於是 Roger 嘅特點就係講出咗頭先嘅講法，就係話喂，其實嗰啲嘢咧可以推出某一啲咧，我哋其他嘅經驗嘅現象嘅可以。譬如舉例，如果牛頓三定律係真嘅話咧，喂，照計你擺粒波有某個質量，你有放手，你計都跌落某個位嘅時候咧，佢應該速度係幾多嘅？你咪測試下，如果佢啱嘅話，睇下觀唔觀察到咯，係咁嘅情況。喂，係堅喎，咁啊，或者嗰粒子模型，你有啲 prediction 噶嘛 ？predict 佢係咁，喂，佢堅係咁，咁咪 con 嗰個咁嘅實驗結果，那個經驗觀察啦 ，confirm 咗個 theory 啦，係話係。咁於是又可以作為一個證據咧，推進咗我哋個科學理論，係啦，咁樣咯。咁啊，呢個估係我哋最基本對於即係可能 naive picture 啊，即係 naive 唔係因為蠢嘅，就一個未經過足夠，即係一般嚟講冇足夠反省之後，覺得喂，似乎呢個係。科學累積知識嘅方法， 即係讀到中三咧，起碼都係有呢個諗法嘅。 係啊，呢個 奶都未必好 naive 嘅。咁但係我哋即係知道咧，其實即係後屘點解仲有科學哲學讀咧？去到而家仲喺好蓬勃嘅學科咧喺裏邊，就係因為喂，其實咧似乎呢個 picture 有啲問題。咁我哋下一節翻嚟，即係而家做少少時間啦，講兩句就係、是、下一節翻，我哋會進入到咧呢個好出名嘅就梗係反對啦，就係 Karl Popper。Karl Popper 就係佢覺得其實好多時候咧，科學理論咧唔係。嗰啲證據唔係肯定緊，唔係 confirm 或 verify 緊個理論。而我哋做科學其實唔係揾嗰啲正面嘅證據，我哋嘗試揾啲反面嘅證據，但係揾唔到。最後就可以話咧，哦，嗰、那個 theory 係一個成立嘅 theory 我哋之後翻嚟咧，繼續討論 Karl Popper 嘅理論。歡迎大家翻到嚟，真係好科學之自由有偈傾，之真係好科學。咁咧，咁我就問下啦。頭先講緊呢個科學嘅方法點樣運作啦。咁頭先有一個我哋所謂即係原本個 picture 啊，即係頭先上一集講上一節講嘅邏輯實證論啊，嗰、那個講法就係不停揾啲正面嘅證據去 confirm 甚至 verify 到啦。如果可以嘅話，嗰啲科學理論。喂，咁照計呢個就係平時啲人或者甚至我哋中三之前學嘅。係 啦，冇錯。 對於科學嘅理解嚟㗎啦。咁點解會有問題咧？即係會唔會係有一啲哲學家係反對呢個講法嘅咧？ 即係譬如啱啱係咪第一節都有提到 Popper 咁？ 冇錯， 其實咁其實佢提出嘅否證，用否證嘅方式嚟到作為一個科學方法嘅一個典範咧，佢意思就係、是、其實都係反對 verification 或者 confirmation 嗰個講法嘅，就係、是、其中一個位就係邏輯上有個好重要嘅分別。佢哋咁譬如我哋用翻啱啱天鵝係所有天鵝都係白色嘅呢個例子去到。講啦，咁如果講如果根據一個 confirmation 或者 verification 嘅方式咧，或者 in general 講，其實係一啲歸納方式，即係歸納類型嘅方式去到驗證啦，或者所謂叫 confirm 呢個全稱命題嘅時候咧，即係所有天鵝都係白色呢句全稱命題嘅時候咧，其實係邏輯上係做唔到，永遠有一個好大嘅鴻溝喺入面嘅。咁入面當然其中一個問題好相關嘅就係我哋幽默係咪咁到？ 幽默 啊， 幽默幽默嗰集都有講過啦，所謂歸納法嘅問題，亦都有啲類似嘅。不過我哋可以簡單啲咁講，就係、是、作為一個邏輯嘅問題咧，就係話我哋就算觀察到好多唔同嘅個別嘅例子，就係、是。呢隻天鵝係白色，嗰隻天鵝係白色，可能我數咗10,000隻天鵝都係白色，但係咧永遠都唔能夠喺邏輯上咧完全係證明到所有天鵝都係白色嘅，因為永遠可能10,001隻咧就係黑色，或者佢會有，或者佢更加誇張，有個 pattern 嘅頭10,000隻係白色，之後10,000隻先至係黑色，咁樣都有機會。咁所以永遠咧。如果透過一個所謂歸納嘅形式咧，無論佢係 verification 或者係 confirmation 都好咧，都冇辦法證明呢個全稱命題係 真嘅。咁如果科學方法淨係用呢啲歸納形式嘅方式嚟到處理嘅時候，佢咪即係話到俾我聽，科學永遠都唔能夠證明佢自己係真咯。透過科學嘅方式，咁所以係有一個好大嘅問題喺入邊啦。咁但係 Popper 咧，因此咧就認為咧，其實科學做嘅嘢咧唔係好似我哋集郵咁樣啦，所謂叫做即係我哋揾好多唔同嘅個別嘅觀察，然之後就證明我哋嗰啲個 theory 或者係嗰個全稱命題係啱嘅。佢唔係咁樣，科學咧調翻轉，我哋係求錯嘅。好似聽落去好似好 counterintuitive， 求敗啊嘛，等於高手 高求 敗， 高 敗 完全就係咁嘅意思啦。就係話咧，科學唔係話不斷好似一個集郵者咁樣揾一啲佢啊，我證明我係啱嘅嘢，然之後我就自我感覺良好咁樣。正正相反，科學咧就係要挑戰自己，令到自己咧係發現嗰個 theory 係可能係錯嘅咁樣。咁佢嘅方式就係、是，如果啱用翻啱個例子啦，就係、是、所有天鵝都係白色嘛。咁所以嗰個科學家要揾嘅嘢咧，係其實係證明呢句嘢為假，咁邏輯上咧恰好咧就可以做到啊，證明呢句嘢為假，就係、是、你揾到一個例子，哪怕一個例子都好啦，一隻天鵝係黑色嘅，咁呢句嘢就已經可以係錯啦。咁科學嘅工作咧就係、是、正正就係揾一啲能夠推翻自己理論嘅啊觀察出嚟咯。如果冇推翻嘅話，我哋就姑且就覺得嗰一個理論咧係當佢係真啦，可能係。 所以。MK 我補充一句，就是有個概念其實可以，我都可以 highlight 下，就是 Popper 好強調嗰個咧，很正面嘅啲證據，同埋一個反面個否定嘅證據咧，其實有個 asymmetry 喺度，唔對稱嘅。因為頭先 MK 講啊，揾一萬隻白色天鵝咧都冇噶，因為只要揾一隻唔係白色天鵝咧，你成個理論就收檔噶啦。咁所以重點就係呢個 asymmetry 使得 Popper 覺得咧，你累積更多嘅呢個正面證據咧，其實無助於嗰個科學理論嘅推進嘅。最重要是我哋嘗試揾呢個反面證據，但係揾唔到，呢、這個先至係科學推展嗰個重要之處咯。 咪一樣啫嘛，好似頭先講獨孤求敗，即係咧一個高手，我要證明自己天下無敵咧，有兩個方式。第一我就要打贏曬全天下嘅，但係好難噶嘛。你揾咁多人，你第一揾唔曬啦，你打唔曬， 有啲人未出世添， 有啲人未出世啦，有啲人甚至你打贏佢第一次之後，你跟住贏咗一萬個之後，佢話我練進步咗喎咁樣，咁你永遠都證明唔到噶嘛。但係調翻轉就係、是，咁當然啦，佢都唔可以太渣嘅。即係開頭佢點解會覺得自己即係提出呢一個諗法啦？就係點解我係無敵嘅咧？都一定係佢未輸過先啦，可能喺有限嘅比武之中嚇、啊。但係跟住佢開始覺得我會唔會真係好勁咧？咁於是佢想印證呢樣嘢，假設啊，即係唔俾我印證呢個字啊，其實即係佢想啊睇下係咪真係無敵先。咁佢開始個方向就要調轉，佢係唔係要揾啲即係揾啲幼稚園學生，你一齊上咁樣跟住打贏佢咁冇意思啊嘛？你可以揾啲特別勁嘅人，即係佢個心態就改變咗。我而家係要揾一啲能夠打敗我嘅人，然後我發現揾唔到呢個人，我好落力都咁，於是就能夠暫時我都可以接受住。自己仲係最好打嗰個人呢一、這個咁嘅假設啦，嗱、所以永遠都係維持一個假設嘅階段嘅，其實、即係爭在係一個未被推翻嘅假設，就已經係一個好嘅假設啦。 當然有做過一個就係未被推翻嘅假設，即係夠勁啦。未被推翻假設，通常就科學中就會叫做理論啦、即係覺得係 well accepted 啦，已經去到一個譬如值得相信啦咁。但係即係但係個原因就係佢未被打敗啦。而且我努力去揾嘢打敗佢，都打敗唔到佢。 其實咧從呢度咧都可以再睇到點解咧我哋。Popper 其實仲有另外一原因咧，想要反對我哋用 confirmation 同埋 verification 作為呢個科學方法嘅根基嘅，因為咧佢嗰個年代啦，其實同一個年代背景有關嘅。佢嗰個年代啱啱就喺嗰啲心理分析啊，同埋 Marx 嗰啲 係啦，弗洛伊德啊 Marx 嗰啲 theory 咧好盛行嘅時候，咁佢發現咧，佢覺得嗰啲唔係科學啦，心理分析唔係科學。但係如果你用原本嗰個 confirmation 同 verification 嘅睇法咧，你係冇辦法講得出佢哋唔係科學嘅，因為心理分析嗰啲係你好似乜嘢都可以拎咗嚟一個作為一個 confirmation 噶嘛。譬如你話人係咪自私嘅呢樣嘢，或者咁啊，佢唔救人，你就作為一個 confirmation 係自私嘅。但係咧，佢救人，你可能話啊，其實佢背後有某啲利益可以得到嘅，所以都係一個 confirmation 作為一個自私。 甚至自我感覺良好啫，係因為你都 feel good 啦。你如果唔係你唔救佢啦，你都係都為自己啊咁樣。 甚至嗰啲即係心理分析個叫心理學嘅理論啦。所以第一就係、即係 Freud 佢會認為，即係弗洛伊德會認為自己提出嘅一套科學理論嚟嘅。首先，咁但係即係 Popper 就覺得唔係喎，咁樣點解？因為即係科學好多時係咁噶嘛。譬如你話，咦點解你鍾意用右手揸杯嘅？一定係你鍾意你阿媽啦咁樣。佢哋有乜關係啊？我唔係咁啦。你否認。 嗱，如果跟住落係你醒起啊，假設個 Emma， 我真係因為中意阿媽，而我媽好中意用右手揸杯，所以我先中意用右手揸杯。咦，咁呢個咪有證據證明嗰、那個即係解釋啱啦、嗯？好啦，但係如果有啲人話唔係噶，有乜關係啫？我唔中意我媽，我最憎佢嘅。嗱，你否認啦，你否認係一種壓抑嘅機制，你嗰種中意喺潛意識裏邊嘅。好啦，即係話你無論見到佢做啲乜，甚至嗰人講啲乜、認為啲乜，好似你都可以將佢變成係支持你嗰個解釋嘅。喺、嗯、你意思之下，就好似好奇怪啦，係咪？系佢要針對呢啲咁嘅解釋嚟去攻擊咯，系、嗯。 所以咁所以對於 Popper 嚟講，佢覺得呢啲呢種分析唔係科學嘛。但係咁點樣可以講到佢唔係科學呢？如果你用 confirmation 嗰個講法，好似你係區分唔到佢同我哋平時覺得係科學嘅嘢。但係咁就係、是、我哋頭先講過啦，佢覺得其實科學重要嘅係個可否證性嘛。 嗯， 咁你就會見到平時我哋啲經驗科學，如果佢作出一個 hypothesis， 作出一個假設。咁其實你可以睇，你可以觀察或者做實驗睇下係咪真係佢預測咁樣。咁如果唔係，你就否定咗佢嘛。但係你會見到嗰啲心理分析嘅例子、就係冇可否定性咯，所以佢哋就唔係科學咯。 嗯， 因為佢否定唔到，即係頭先阿 Roger 嘅例子可以見到就係、是、咧，譬如喺弗洛伊德理論啦，或者有時會講馬克思理論啦，就係、是、當佢表面上個 prediction 唔 work， 即係我話頭先個 馬斯嗰個就係佢作為一個歷史嘅科學理論啦，好多時 候，嗯，係啦，即係但個 point 係一樣嘅，就係、是、譬如佢嘅例，點解革命未出現啊？咪即係有啲人話馬斯要 predict 會有革命發生噶嘛？喺個資本主義裏面，點解未有呢？哦，咁就俾理由解釋啦。譬如可能有好多嘅，譬如啲工人階級未覺醒咁樣啦，咁、嗯、可以解釋。好啦，個問題就係咁嘅，就係、是、永遠佢都唔會錯嘅，係不能被否證，不能被推翻，不能被 falsify 可以咁樣講，係啦。咁於是咧。因為頭先 Popper 整個理解科學嘅方式就係、是、科學嘅進步係透過咧，我哋揾啲理論，佢係不停嘗試揾啲嘢 falsify 佢，就 falsify 唔到，咁我就慢慢 establish 佢就哦一個可相信、值得相信嘅科學理論，咁慢慢咪累積科學知識咯，咁樣樣。喂，個 point 係，如果個理論係不能被 falsify 嘅咧，咁其實做唔到頭先個機制嘅，你冇揾到 falsify 嘅話，佢 by definition 咧就冇辦法有任何經驗咧可以證明佢係錯嘅。嗱咁嘅話就譬如頭先弗洛伊德嗰啲解夢嘅理論啦、心理分析嘅理論啦、又或者係馬克思主義，佢永遠都可以揾一啲佢叫做 ad hoc 啊、另外特登加一 啲嘢落去， 加啲落去咧， 自圓其説。 係啦，自圓其説嘅表面上好似錯咁啦，唔緊要，我補多槍。哦，你否認真係有個壓抑嘅機制，所以你唔肯承認其實真係中意你阿媽咁樣。咁嘅話咧，講到尾就係佢唔會錯到啊。你有冇似乎否定佢嘅經驗咧？佢都有辦法解釋翻佢嘅經驗。咁嘅話就令到根本就唔可能係一個科學理論啦。Popper 嘅話，呢啲係叫做 pseudo science 偽科學。 所以佢又要否定到有呢個可能性，但係又唔能夠被否定，因為否定咗佢就係一個唔好嘅理論。但係如果連否定嘅可能都冇，只係你不斷透過加好多嘢而令到佢冇辦法被否定咧，咁呢個直情唔算得上係科學。 所以不能被否定嗰啲咧，係完全原則上任何經驗可以否定佢嗰啲咧，就係偽科學，唔係科學。咁嗰啲可以原則上可以被否定，而且真係有經驗否定佢咧， 就係差嘅科學， 假嘅理論，假嘅理論，假嘅 hypothesis。有啲仲未有嘅咧，就如果夠多嘗試否定佢，即係嘗試揾啲 falsifier 啦，叫佢 falsify 佢就揾唔到喎。咁嘅話咧，咁佢就係一個而家現時可以接受嘅科學理論咯。 不如舉個簡單啲、親民啲嘅例子啊，就係、是、我哋啱啱開頭都講到占星術或者可能係啲風水啦、啊。雖然可能有啲人好唔同意啊，但係可以用翻啲例子，譬如可能有個風水師就同你講話，你今日有血光之災，咁你之後同佢講話，我今日乜嘢都冇喎，好健康喎、啊。跟住佢話， 因為我同你講咗，所以你避咗咯。 係、哎、類似啦，或者係 或者即刻打你一錘， 或者我講，唔係，係我整親，原來你嗰啲衰運過埋俾我咁樣，可能係咁啦，或者係 我幫你擋咗你， 或者係你屋企人出咗事，咁佢都計埋落你嗰度，所以話你又遇到血光之災咯，你屋企人出咗事， 或者你會破財咁樣，你話我冇唔見錢喎咁樣。話你其實有一大筆錢，本來可以承繼到個遺產，而家冇咗啦，你都唔知咁樣。 但係俾咗你啊，因為 又或者俾咗你啊，咁 樣係。所以咧，我見到嗰個 falsifiability 啊，即係有時候咁叫，即係可被否證嘅依樣嘢，依個能力咧係好重要。如果冇咗呢個咧，就稱唔得上係科學咯。所以一個好出名嘅即係新嘅議題嚟嘅，就係科學同偽科學嗰個區分喺度就出咗嚟。 我覺得咧，仲可以做一種confirmation 嗰種 theory 同埋呢個 falsification 嘅 theory 嘅比較，因為咧Popper 會覺得咧一個 theory 咧，佢有越多可以你俾佢用嚟 test 咧，係咪 falsify 嘅地方會更加好嘅，即係 confirmation 咧就未必係咁嘅 ，confirmation 未必係咁嘅。Popper 會覺得如果你有兩個 theory 啦，即係或者有兩個 hypothesis， 如果咧你個 你個 content 咧有越多嘢咧，俾你去可以用唔同嘅 falsifier 去 test 咧，嗰個會係一個更加好嘅理論，更加好嘅理論，因為你更加有機會去試到佢係咪真嘛。但係 confirmation 就未必係咁，因為 confirmation 如果你個 information 越多咧，咁你就越好似點樣都 confirm 佢。咁所以咧，其實佢哋兩個喺睇啲 theory。邊一個係一個好啲嘅科學理論都會有唔同嘅諗法。 容易有 bias 先啊嘛 ，confirmation 太着重有。 係啊，即係好易覺得 confirm 到嘛，係咪 confirm 到啦？ 支持嗰啲理論集中嘅話。 好啦，但係 Popper 雖然咧好厲害，好似反對到咩咁，但係係咪真係得咧？我哋繼續翻嚟再討論。歡迎翻到嚟，呢個真係好科學哦！咁樣係啦，咁我哋真係好科學就繼續討論啦。咁 Popper 先講完之後，似乎好勁啊！即係解釋完之後，其實 Popper 真係曾經一個好紅嘅哲學家嚟嘅理論，但係跟住佢啲咩命運咧？ 冇錯，其實大家如果去嗰啲大書局香港咧，都好多 Popper 佢嘅書，甚至其實好多一啲基礎啲嘅科學嘅課程咧，好多時候講咩係科學嘅時候，都會用Popper 嘅。否定論嘅講法啦，去到講咩為之科學，甚至咩為之偽科學咁樣啦。咁但係咧，佢喺科學哲學上面嘅命途咧，就可以話係過山車咁樣，即係佢曾經喺可能四五十年代係一個高峰咁樣啦。咁、那個原因都同個當時個背景有關啦。咁佢自己係曾經因為逃避呢個德國嘅納粹就流亡啦，流亡德國，即係離開咗德國咁樣啦。咁然之後佢就開始做佢嘅。研究啦，就提出佢嘅否證論啦。咁當時啱啱都有提到啦，佢其中一個理論嘅好大嘅目的咧，就係、是、希望去到講馬克思主義其實佢雖然聲稱自己係科學，其實佢一啲都唔科學嘅，或者佢係偽科學嘅。咁其實同佢成個哲學嘅 project 都有關係，就係、是、希望講出當時咧好多一啲同極權。國家或者政權有關嘅一啲哲學嘅基礎咧，都係偽科學嚟嘅，都係大家應該係有理由去反對佢，或者係掉咗佢。 即係掛住科學嘅名義係咪？ 係， 但係就去為呢個權力背，即係俾人利用嚟，係啊，作為一啲絕對嘅真理咁樣。即係佢寫了一本書叫咩《開放社會及其敵人》啊嘛，講三個黑人憎嘅，佢覺得最大敵人就係咩？派圖、黑格爾同埋馬克思啊，係。 咁當然當時就亦都惹起咗好多左翼分子嘅不滿啦，所以就會有好多理論嘅爭拗，同埋係啦，可能係唔單止理論添，可能係面對面都會面咗咗嗰種啦。 真係爭拗嘅面對 面，真係拗嘅當面拗。 咁亦都有好多支持者啦，因為牽涉到政治，咁當然就有自由世界嘅好多可能知識分子都會比較同情或者擁護。Popper 嘅講法啦，咁但係時勢亦咧有啲更加勁嘅哲學家陣間會走出嚟啦，會講咧其實就算係 Popper 嘅否證論，可能佢真係已經好過舊嗰種嘅睇法啦，驗證論檢證或者係 confirmation 嗰種講法啦，但係其實佢都係有問題嘅，都係唔足夠或者係講錯咗科學嘅方法或者科學嘅本質啦，咁。有一個例子咧，就好講到佢嘅人生就係一個過山車，就係喺 Popper 死咗之後咧，咁據聞咧佢嗰個辦公室咧好快就俾人改咗做一個廁所，department 嘅廁所。咁其實就係好講到佢 開放社會變咗一個人人都入得去。 好講到佢嗰個由學術嘅高峰一個 superstar 嘅地位，陨落到一個大家開始遺忘佢嘅一個地位啦。咁 咁所以即係個問題就係、是。當然你見到歷史上佢走勢啦，向下跌㗎，慘即係慘過而家某啲好大嘅股票咁樣跌到唔夠30蚊咁樣。咁問題就係究竟有啲乜嘢因素使得會搞到咁樣咧？有啲乜嘢嘅哲學上嘅理由又首要問係使得你會發現其實 Popper 理論似乎上表面上好過舊嗰套啊，但佢可能都有啲內在問題。咁問題喺邊度咧？ 事實咧，我有啲哲學家就會提出啦，阿奎啊同埋 Durham。 佢咧，佢哋就話咧，其實咧唔係你諗咁樣嘅，你好似以為一條 hypothesis 咧，你可以揾啲 falsifier 咧去推翻佢啦。事實上咧，你有嗰啲其他嘅經驗證據啦，嗰啲 falsifier 咧，唔係淨係影響到你嗰一條 hypothesis 喎，佢可能影響嘅係你成個理論系統，佢影響你成個理論系統。 即係代表咧嗰啲 fossil fire 咧，佢帶嚟衝擊咧，唔係淨係啊一對一咁大家單挑就解決問題啦，唔係咁嘅。佢其實咧係會指出你成個系統可能都有啲問題。佢唔係淨係推翻嗰一條hypothesis 啦，佢推翻你個系統啦。咁 點解會咁咧？但係點解會係唔係一對一嘅？ 因為咧，其實當我哋咧提出一啲假設咧，或者提出一啲理論，我哋提出一啲假設嘅時候咧，其實都係依附於某啲理論嘅。而你檢證嘅時候咧，其實你都唔係外在於某啲理論咧，就可以輕易做檢證嘅。譬如你嘗試去 check 某啲嘢，你其實有時候都已經係基於某個理論再去做一個檢證啦，或者嗰陣時話睇呢個觀察呢個星球嘅運轉呢啲啦，咁跟住去測試一啲科學理論啦。其實背後都已經有一啲關於呢個譬如望遠鏡嘅原理嘅一啲依賴噶嘛。你其實如果你 remove 咗呢啲，其實你係咪真係可以真係做到個檢證咧？唔係噶嘛。 所以譬如頭先 Magic 嗰個例子就係伽利略啦，其實講緊，因為伽利略發明咗太空望遠鏡啫，即係未叫太空嘅天文望遠鏡啦。嗰陣時望遠天文望遠鏡，即係哈雷彗星都見唔到，係咪？即係嗰陣我唔好熟，但係咧天文望遠鏡咧發明咗，咁就發現咗咧，譬如舉例觀察到月球啦，或者某啲星球上面有某啲嘅特質啦，喂，呢個可能推翻某一啲舊嘅呢個科學諗法嘅，或者天文學嘅既定理論啦。喂，咁但係好多人就話，譬如舉例其中一個得意嘅就係佢觀察到嗰啲月球咧上面一岩一忽嘅，係啦，唔係一個 perfect circle。呢個係同嗰陣時嘅天文理論係唔 match 嘅，咁點算咧？咁樣喂，咁就個問題就係你嗰啲所謂好似有啲證據 fossify 咗你舊嗰套理論，咁你咪放棄咯？應該一面對有 fossify 啊，喂，收工啦你咁樣。但係於是你可以拗嘅就係、是，喂，你嗰個天文望遠鏡係咪 work 先？你建基於乜嘢理論？即係意思就係你個連個觀察啊，本身往往都要依賴於某一啲咧科學上嘅假定嘅理論嘅假設。咁英文叫做 theory laden，就係有一啲理論係 back up 咗你嗰個 observation。或者用即系头先 man 咗个 point， 因为嗰阵有人拗话，你个望远嗰啲粒粒突突，其实系你啲镜片嘅问题，唔系个月球真系粒粒突突咯。即系佢会利用去 challenge 你个观察，即系 challenge 你个观察同埋佢背后嘅一啲原理，去讲啊，其实我个 theory 冇问题咯。 呢个讲出嚟其实系一个大啲嘅问题嚟，就系、是、譬如我用另一个例子，我成日最中意用嘅就系譬如水系咪100度系滚咁先算啦。好啦，喂，如果你做咗实验啦，你可以咁噶，做咗实验，喂 check 下先啦，咁样我妈话啫，未必系真噶嘛，咁样，咁你 check 下啦，即系我妈其实未必知100度系滚嘅，佢又冇嘢， 有烟咪滚咯，边会讲 见到啲水滚咪滚咯， 好似叫你度噶嘛， 咁度100度啦，咁样，即系话譬如大气压力100喺正常嘅大气压力下边，咁100度系滚啦，咁样，喂，咁你试下咯，喂，如果你有次发现做咗实验唔系，我屋企做咧97度滚嘅，或103度滚嘅咁，嗱，你系咪一嘢就否定咗？水系拍到滾嘅呢一個科學理論先，一個講法先，未必嘅。點解未必呢 Quine 啊，或者先堆涵講嗰啲諗法，即係呢個叫做堆涵 Quine Physics， 其實係個諗法就係、是，喂，因為你觀察到同你個理論唔 match 嘅時候咧，你唔喺度直接話嗰個句子係錯，即係水系拍到滾呢句子可以 keep 住唔錯。點解啊？因為你做呢個理論嘅時候咧，係有好多背景喺後面嘅理論背景。譬如舉個例，即係有啲可能同 observation 有關啦。譬如舉個例，會唔會你知温度計錯啊？會唔會你望温度計方法錯啊？咁樣會唔會你假設而家背景係一大氣壓力正常大氣壓力係錯啊？嗱，好多咧否定其他嘢嘅， 甚至再極端啲，會唔會啲數學有問題啊？都得嘅喎，有機會。不過通常你改呢個就好麻煩啦。 咁 一般我哋為咗方便咧。就寧願話你睇錯容易啲啦，至少 係 咪？ 通常就係話睇錯容易啲，但係個 point 正正就係話，喂，其實你每次想話某一個經驗係 fossify 咗某一個理論咧，其實同一時間你唔係 fossify 一個理論，因為呢個理論往往係有好多背景理論喺後面嘅，所以你係成 set 理論咧，一好大理論咪就一句水一百度係滾嘅，仲有好多 background belief 喺後面。你如果呢個咁嘅 observation 咧，係同你嗰個理論唔 match 咧，其實你可以 keep 住理論唔放棄。但改你其他修正你其他背景嘅信念，咁嘅話你照計仍然可以 keep 住水喺百度係滾呢個信念，但喐其他嘢啦，咁你可以保持咗個理論唔錯，可以同個成個理論系統咧就同翻嗰個 observation match 啦。所以呢個就係咩？之後先講點解佢挑戰緊嘅。如果有個 observation 係唔 match 啊，唔係就係同一句子唔 match， 係咪？唔係同一個理論唔 match， 係同成個理論加埋佢後邊嗰啲 background belief 或者 background theory 一齊唔 match， 所以你可以揀嘅。咁你修正後邊嗰啲啊。定係修正嗰個理論本身，咁於是個 精神係咩呢？就係、是、其實之前不論講不論你係講緊 confirmation 啦、verification 啦，即係第一種第一節講嗰啲理論啦。但係 Popper 講嘅 falsification， 講被否證都好啦。無論係肯定佢定係否定佢咧，其實都唔係，因為佢哋嘅諗得下就係逐句逐句嚟肯定或者否定啊嘛。其實做唔到嘅。Quine 個 idea 就係你做唔到逐句逐句肯定或者否定，一嘢肯定或者否定咧就講緊成 set belief 嘅。咁就好麻煩啦，你於是就變咗你要揀啦，咁我要改邊個呢？係改個理論啦，定係改其他 background 嘅嘢？ 嗯， 咁或者我哋可以喺個時候講個 呢個好有名嘅例子。 係啦，嗱，我真係好科學嘅嘛，今日係真係有問號， 抄到足嘅。 係啊，我哋連嗰啲用途嘅方式都抄埋嘅。 呢、這個就要 close up 一下啦，呢、這個係嚴肅畫嘅，嚴肅畫嘅，可以喺下面簽個名。其實陣間 係啦，所以你可以見到嗰啲字係好核突嘅，我出咗我話好核突㗎啦，佢又逼我話。 我哋嗰陣係 A4 嘅， 呢個咩問題嚟㗎，老師？ 嗱，呢個就係當年咧，就係、是、為咗拯救一個日心說，啊唔係拯救一個地心說，唔好意思啊，即係大家都知道日心說係啱嘅，即係太陽係喺中間嘅，地球係圍住太陽轉啦。咁但係喺當時咧，即係好耐以前啦、可能幾百年前啦，仲係相信地球先係中間噶嘛。咁但係咧嗰陣時又會發覺有啲天文嘅現象已經唔啱噶咯喎。譬如你觀察到我哋呢個例子就係水星啊，你觀察到個水星嗰個軌跡咧。喺個天空上面咧，其實係啊，你影翻我手指先。喺個天空上面咧，其實係咁樣轉嘅喎。但係如果地球真係喺中間，佢應該係好滑咁樣喺個天空好滑咁樣過嘅。但係我哋觀察到唔係好滑咁過，而係咧中間喺度咁樣轉嘅喎。咁之後啲人點樣所謂配合翻呢個觀察咧？就是、 我講句先，就是、老師講呢個咧，其實好出名嘅，我覺得好多人識嘅。你冇講個名出嚟啊？而家現代占星學叫做水逆啊，而家解釋水星逆行， 水星逆行 就是、行下咧，會向後行一陣，又再向前行嘅就係頭先老師嗰隻漂亮嘅手指，行下。 你講喺呢個圖度指嗰個行法， 唔係呢個圖未出住，未到呢個圖住，就係、是、我哋平時見到咁。係，咁問題就係咁啊。如果地心說嚟啱嘅話，傳統覺得，喂，照計水星係唔會行下向後行嘅，因為圍住我哋地球轉啫嘛。咁點解會行下向後行咧？咁？咁於是嗰陣時有個 challenge 嘅就係話，會唔會其實係日心說先係啱嘅？因為佢用日心說嘅方式咧，就係、是、水星喺即係所有星都圍住太陽轉啦。咁於是只要水星個軌跡係內係近個地球啊，比就是、近太陽啲嘅，喺只要喺地球同太陽中間有水星咧，咁就解釋到咧完美解釋點解水星會逆行嘅。係啦，咁都而家就會影響你啲命運啦，而家所謂。但佢要解釋到係用日心說，咁於是啲人就話：喂，所以日心說係啱嘅，地心說係錯嘅。因為我哋揾到個現象係日心說解釋到推得出嘅，但地心說解釋唔到喎。咁如果按 Popper 講法，咪應該否定佢咯。但係跟住嗰啲地心說嘅人咧，咪日心說嘅人咧，唔係地心說地心說嘅人咧，就舊有嘅嗰啲科學家就話唔係，我哋可以繼續維持地心說，不過用第二個方法解釋點解就係佢話哦，原來雖然水星睇翻個圖啦，就係、是、水星雖然咧係圍住地球轉啦，但係佢唔係就係有圍又轉嘅呢個主輪啊，佢叫 main 嘅嗰個 cycle 嗰個主輪。同一時有個副輪嘅就係佢一方面圍住地球轉嘅同時咧，佢自己會有個咁樣嘅 cycle 咁樣轉嘅，所以個行法就係咁樣行嘅。你可以諗到佢咁樣轉，咁樣轉，一路主輪轉，一路副輪喺度轉。嗱咁嘅話咧，佢仍然係維持緊呢個地心上係啱啊。但同一時間咧，就可以解釋點解水星行下會逆行嘅，可以畫翻曬軌跡出嚟。所以咧，兩個理論係完全唔同嘅內容，但佢有一樣嘅 prediction 同埋一樣嘅解釋，即係唔同嘅解釋就一樣嘅 prediction。咁嘅話，我哋咪揀唔到緊地心上係啱。地心說啱咯，咁呢個咧就完全印證咗咧 Quine 講法啦。我哋唔一定要否證地心說，我哋係否證其他周邊嘅理論。我哋下一節翻嚟咧，繼續解釋呢個圖。歡迎翻到嚟，我哋最後一節嘅真係好科學。咁咧，我哋咧又繼續變翻呢幅圖出嚟先，係啦，即係要向真係好科學致敬。咁頭先講到咧，呢幅圖咧係攞嚟解釋。即係點樣維持地心說嘅理論咧係啱嘅，但同一時間咧又可以解釋水星逆行呢啲現象嚇。咁呢個係其中一個可能嘅解釋。咁其實嗰陣時期咧係我唔止呢個解釋㗎，仲有另外啲解釋。譬如舉個例，有另一個理論係講咧太陽係圍住地球轉嘅，不過其他行星係圍住太陽轉咁樣，一樣用呢啲 theory 咧都可以解釋到咧。即係另外一個模型啊！呢個就係所謂 越嚟越複雜啊！不過軌跡就會 係啦，一個布拉模型啊，先唔係個谷唔記得叫咩布 ，anyway， 但係個名唔記得咗。咁咧就係咧另外一個模型咧，亦都係解釋到一樣咧，係維持地心說係真嘅，但係同一時間咧，係唔可以即係解釋水星逆行現象。嗱，咁又想講啲咩咧？就係、是、其實 Quine 嗰班嗰個思路咧就係咁啊，就係、是、你有時可以維持某啲理論嘅 core 入邊嗰個想嘅話， 就有啲經驗，你以為喂否證咗你咯？科普派話喂，其實你否證唔到啊？點解咧？因為我可以維持嗰個理論嘅核心唔變，我哋收佢啲周邊嘅 belief 啊，有時候我哋叫做輔助嘅 hypothesis 啊，係啦，一啲 auxiliary 嘅 hypothesis。咁嘅話咧，我可以維持個 core 唔變，咁就保護咗理論唔改啦。嗱，咁於是個問題就係、是、有成 set 嘅，我先所講，成個信念系統，我可以揀修改啲乜嘢？而家修改咗啲咩啊？就修改咗哦，以為咧原本啲以為所有行星咧圍住地球轉嘅時候咧，都係得一個主輪嘅啫咁樣。而家修改咗係咩？就係佢唔係只一個主輪，融開咗啲副輪，但係維持個理論核心就係地心說咯。係啦，咁一個我哋可以咁樣叫嘅就係、是、有時理論上咧可以叫佢做有個 underdetermination、或者叫 indeterminacy， 就係咧有足夠多嘅 observation 都好啦。有機會咧，有多嗰個理論咧，嗱佢係衝突噶嚇，佢互相 conflicting 衝突嘅。 理論之間係衝突嘅， 係啦，所以佢照計唔可能同時為真嘅。但係同一時間咧，一樣同樣地可以解釋到我哋現存有嘅所有 observation， 所有嘅經驗。咁嘅話，我就單憑做實驗咧，係決定唔到緊邊一個理論啦，理論 A、B、C、D 咧，邊個先至啱。所以有個叫做 underdetermination 喺度。咁呢個就好得意，就係、是、其實我哋好原本覺得科學咧，即係科學教科書裏面講，喂，每次有啲理論，跟有個新嘅 observation 或新嘅實驗，好勁啊，否定咗佢又再推進啦。科學理論好似咁樣行嘅，但而家咁嘅就唔係喎，其實否定咗我哋原本科學教科書裏面個 standard 嘅解釋嘅，就係、是、喂，似乎咧唔係咁簡單，點樣樣去決定我哋揀邊個咧，就唔係咁容易去決定咗理性上應該選擇理論 A 同理論 B 咯。 因為就算 Popper 講否定都好似係一個單一嘅，即係好理想情況就係單一嘅一個。唔同個理論有衝突嘅觀察就可以推翻成個理論啊嘛，咁所以雖然經驗科學咁，即係喺呢個意思之下，我哋話啊科學係一個經驗科學嘅意思就係我哋以經驗作為最終嘅權威去判斷邊個理論啱，即係嗰啲偽科學就唔好講啦，係咪先啦？根本啲經驗係點咧？其實個理論都講到自己啱嘅，其實係脱離咗個世界嘛，我意思之下，咁 Popper 嗰個做法就係話其實唔得嘅，咁我哋做科學嘅一定要尊重經驗，係咪要？好似佢一個法庭咁啊，你要面對佢，咁所以咧，只要嗰個經驗一同你個理論有抵觸咧，咁你個我哋一定係放棄個理論噶嘛，喺呢個意思之下好似，咁但係頭先講嗰個現象咧，就反映到似乎就算經驗係重要，都唔係咁簡單啊，個科學。即係個理論，科學理論同埋嗰個經驗觀察之間咧，都唔係咁簡單啦。 因為佢所謂，如果翻法庭嘅例子就係、是、咧，好出名框嘅講法就係、是，唔係每一個個別嘅句子或者科學嘅句子啊，係獨立地面對呢個經驗法庭嘅裁決咯。 check 唔係咁。 係啦，即係經驗好似法庭咁啦，去 judge 你係真定假嘅理論。但係佢又話其實呢個係所有理論一齊咧 ，set 連埋你嘅 background belief 啊，一齊啊 holistically 去面對經驗法庭嘅裁決。所以最終框就會突出一套叫做 holism。嘅 picture 即係整體主義， 整體主義， 而且唔係喺個法庭度，唔係你一個證人就夠咯。如果嗰啲證人係獨立嘅觀察嘅話，而係可能要好多個證人，或者仲有其他因素，我哋陣間可能會講到嘅。 我想補充一點啊，就係咧，有時候譬如你有兩個理論可以揀嘅時候咧，譬如你有一啲經驗啦，無論你做 confirmation 或者係嘗試 falsify 佢咧，有時候咧佢哋可能咧。你去攻擊一個，攻擊兩個，可能佢哋一係同時得，一係同時唔得。而喺某啲情況下咧，兩個理論咧，亦都唔可以互相比較咯，唔可以互相比較。喺咁樣嘅情況下，似乎我哋解釋唔到我哋平時點樣係去進化去另外一個科學理論噶嘛？因為如果你話啊，我有兩個 theory 啊，可能一個係舊啲嘅，我有好多 confirmation 啦，或者我經歷好多 falsify 唔到佢啦。但如果突然間有一個新嘅理論出嚟，譬如你話由以前嘅牛頓力學去到量子物理，佢哋其實用嗰啲詞彙啊，其他嘢都係一啲更加新嘅嘢嘛。咁但係佢哋本身佢哋用嗰啲用詞已經係 theory laden 咗嘅話，咁我哋點樣去比較呢兩套理論呢？點樣去比較呢兩套理論？亦都點樣去揾啲 falsifier 或者揾啲經驗證據去睇下邊套先係真呢？ 咩即係講到呢度，即係引落去呢度，可以 feel 到啦。其實係同另外一個就教，即係頭先 Quine 或者堆涵嗰啲就比較似乎係理論上討論嘅。但 Man 姐呢個講法就引出到另外一個出名作家，即係 Thomas Kuhn 係啦，佢嘅嗰個 theory 就係可能有啲嘢係比較唔到喎，點解會咁咧咁樣？咁依個即係 Kuhn 講一句就係同 Quine 唔同，佢唔係就係講理論上嘅嘢，佢直接係講 force 嘅，就 force 上面嘅講法咧，似乎係唔 match 阿 Popper 或者之前講嘅講法喎。 係啊，咁 Kuhn 好得意，頭先用翻 Man 姐個講法就係、是、有兩個理論有時會出現，係咪？佢好似都嗱，如果你話兩個。都解釋唔到啲經驗，咪兩個都差啦，當然。但係而家個情況係有兩個理論，佢哋互相之間唔相容嘅，即係矛盾衝突咁樣啦。咁但係根據我哋有嘅經驗觀察咧，好似兩個都支持到喎。 或者你又印證又好否證又好，都好似過曬關咁先算啦。咁你分唔到。咁但係我哋好得意喎，我哋又唔會咁話兩個都成立啦。一般我哋會採納其中一個，都好似好個理由。不過理由就唔係因為佢同個經驗嘅關係，而係話啊一個理論，如果你要咁先解釋到啲經驗太複雜啦，好累贅啊咁樣，又或者會要另外接受一啲我哋唔願意接受嘅後果咁樣，咁我哋就唔要啦。咁有時好簡單噶嘛，即係其中一個考慮因素就係邊個 simple 啲 ，simplicity 係一個因素。但係呢個咧就同嗰個經驗證據係點冇直接關係嘅喎，係嘛？即係你個理論係咪簡單啲啫嘛，容易理解。好啦，咁於是咧有個哲學家就叫 Thomas Kuhn 啦，我哋話即係佢研究哲學，即係 sorry 有個研究科學哲學啊嘅哲學家咁樣啦，佢研究科學史。咁我哋喺一開頭都講啊，即係就算你用翻Popper 或者咩，佢哋個諗法都係科學都有一個進步嘅，似乎係我哋越嚟越了解個世界，透過呢個過程，我哋有新嘅理論，因為舊嘅理論被推翻咗。咁我哋新嘅理論 suppose 咧就應該好過舊嗰啲，因為佢解釋到更多嘢嘛，更難被推翻嘛，就更加符合我哋大量嘅經驗觀察嘛。咁於是係越嚟越好，有個進步嘅其實係。咁我哋呢個背後假設咗就係唔同嘅理論可以比較啦，早啲嘅係差啲啦，而家嘅好啲啦，因為佢同個經驗嘅關係咁樣。咁但係呢 Kuhn 有個好得意講法，佢就話其實嗰個 picture 唔係咁嘅，即係科學嘅發展係有個發展，即係有唔同嘅理論出現啦。但係佢唔係喺一個之前意義之下嘅進步，即係越尤其是唔係越嚟越接近嗰個真理，係呢個意思啫。咁、那個進步係點發生嘅呢？即係點樣由一套理論轉到另一套理論呢？咁樣佢好多時就係佢牽涉一個叫所謂典範轉移嘅過程啦。所謂典範呢個 paradigm 呢就係一個好麻煩嘅字嚟嘅，嗰啲研究嗰啲人就係原來就算 Kuhn 自己一用嘅時候呢都有幾百個解釋咁樣呢，後來佢自己都避免唔係用咁多啊，咁但係又話唔係完全放棄，咁好麻煩嗰啲我哋唔好理。咁大概類似就係有一啲我哋簡單啲講就係有啲某個理論裏面好核心嘅嘢，即係佢大家都唔喐㗎喇，覺得我由呢個出發去再睇下，如果有其他嘢，譬如啲觀察唔一致啊，或者同咩嘅時候咧，咁有啲我唔喐，咁我咪喐其他啲嘢咯，好似頭先咁嗰個 picture。個問題係，咁點解嗰啲嘢會唔喐咧？咁我哋以前嘅諗法，可能因為嗰啲已經被證實咗係真㗎啦嘛，嗰啲梗係唔喐啦。我哋慢慢累積落去，於是科學嘅發展就係我哋有啲舊開頭乜都唔識，慢慢知一啲嘢，肯定咗一啲嘢之後咧，我哋用嗰個作為基礎，再加啲新嘢落去，加啲新嘢落去，咁樣好似越嚟越包，越嚟越包大啲咁樣。 好似累積咁啊！依個累積喺條線嗰畫個圖， 係啦， 係咁升上去嘅科學知識 係。咁嗰啲新啲嘅現象啊，咩嗰啲係邊緣啲嘅，咁嗰啲就要去面對嗰啲經驗啦嚇，咁我哋去印證啦。咁但係中間嗰啲嘢咧，核心嗰啲我哋唔喐嘅。好啦，咁但係問題就係、是、Kuhn 覺得個發展嘅過程唔係咁嘅，而係去到某啲位咧，其實我哋轉咗另一個典範喺某個意思之下，我哋完完全全，譬如頭先提到有啲字。當然唔同嘅理論咧，啲概念會新嘅概念出啦。但係最得意就係有啲舊嘅概念咧，好似表面上同一個字，譬如原子，希臘人都講原子，跟住後來我哋講量子物理學又講原子咁樣啊。但係個概念係完全意思都唔同曬，佢哋之間係唔可以比較嘅。好多嘢不經不覺之間咧，已經轉咗另一個範式。所謂佢喺度話，咁於是佢話其實科學嘅發展係經過一個咁嘅階段。第一就係一個所謂 pre-scientific 前科學嘅階段，就係我哋只係唔知點樣解釋呢個世界，咁有啲觀察，咁我哋慢慢累積咗一啲嘢，變到核心啦，擺喺中間，跟住咧。有一啲嘢定咗落嚟啦，有啲方法定咗落嚟啦，我哋用某一套特定嘅方法，基於嗰啲我哋已經接受咗啊，唔可以改嘅嘢，覺得啊，就一路繼續進一步進行研究去累積。咁呢個過程好似同平時講嗰啲一樣啦，呢個係一個叫常規科學嘅狀態啦。 normal science，normal science。咁但係去到某啲位嘅時候咧，有啲現象佢解釋唔到，得唔得？咁於是 normal science 咧就即係個常規科學就出現一個危機啊，所以一個 crisis 就係佢原有嘅資源。包括佢用開嘅方法同埋接受開最核心嘅嘢，都解釋唔到呢啲嘢。咁於是開始有一啲嘢咧，就會進入嚟干擾啦，係咪？有啲可能試下用一啲新，完全同原本嗰套唔同。咁當然咧，喺常規科學仲係好即係如日方中嘅時候啊，仲解釋到多嘅時候咧，你求其舉一啲嘢出嚟咧，人哋就會當你傻佬啦，唔理你啦，你亦都出唔到期刊啦，對嘛？因為你要成為合乎資格嘅科學理論，你要出到期刊，要有一批喺嗰個圈一個 community 裏邊，科學圈裏邊人認可先得啦。咁你根本如果講啲係完全同佢哋接受開嘅唔同，你係唔能夠打入去嘅。咁但係當佢進入一個危機嘅階段嘅時候啊，呢、這個常規科學就多啲嘢有空間啦，即係其他唔同嘅好似原本好荒謬嘅講法都可以進入嚟一增長短。咁如果更加嗰啲所謂新入嚟嘅嘢能夠解釋到原本嗰套科學解釋到嘅嘢。並且處理埋原本嗰個常規科學狀態裏面啦，嗰啲解嗰套核心嘅根據嗰個典範嘅理論解釋唔到嘅問題，佢都處理埋咧。咁開始慢慢個典範就會轉咗去另一套嘢嗰度。咁呢個時候就進入咗一個 revolution。 所以咧，平時我哋都講 scientific revolution， 主要就係講喺文藝復興嘅時候啊，科學進入一個飛躍之後就再不斷進步啦咁樣。但係佢呢度講嘅嗰個 scientific revolution 好得意就係個 S 嘅，即係科學嘅革命係不斷進行。呢、這個革命就唔係純粹我哋話啊，由以前知道好少嘢，突然間好短時間知多咗好多嘢，而係我哋直情換咗一個模式去理解咩為之科學，咩叫科學嘅方法，咩叫科學嘅理論。然之後呢件事喺成個人類歷史出現過唔止一次嘅。 所以或者我可以用翻之前嘅例子，呢、這個例子嚟解釋又係，就係、是、呢個例子咧，即、就、係、是、地心説、日心説咧，其實係好 fit 頭先寬嗰個科學史嘅嗰個理解嘅，就係、是、簡單講就係面對。呢、這個有一個 challenge 嘅時候，譬如解釋唔到水星逆行啦，頭先咁嗱，如果 normal science period 啦，係咁累積緊天文知識啦，喂有啲 challenge 喎，嗱我哋唔會放棄個 normal science， normal science 會堅持咧用佢自己一個理論嘅核心咧，繼續嘗試作啲嘢嚟解釋佢，保護核心，跟住直至幾時咧就推到最盡搞唔掂啦，就突然間要有個範式轉移咧，比如第二啲完全理論個 core 唔同咗，譬如日心説咯。變咗，譬如舉個例，咁可以見到咧，就叫 revolutionary 嘅 period。咁呢個例子就顯示咗啲乜咧？就係、是、有時候唔同範式咧，會完全用唔同嘅框架去理解嘅世界。咁於是包括咗，於是出現咗一個不能溝通嘅情況， 比較唔到嘅， 比較唔到，即係可能 incommensurable 就係第一句概念上用同一字都好啦。佢哋個概念因為喺唔同嘅範式下面啊嘛，係完全唔同意思。譬如大家都講力嚇、啊，牛頓講力同愛因斯坦講力係完全唔同嘅，佢哋溝通唔到，甚至佢哋咩為之一個科學問題，咩要解釋， 咩叫證據， 係啦，都完全唔同，因為個 paradigm shift 咗，係啦。咁當然而家好多時候會用嚟解釋其他文化現象啦，但以前講科學嘅，咁啊，咁就講好多唔同嘅科學哲學嘅學説啦，邊一個先係真係把握到科學嘅本質咧？嚇、啊，要大家自己判斷一下啦。Thank you.